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很高兴一起来从事零起点学英文。今天我们要教的是这一课Lesson 4。好，我现在把这一课的主要的是要谈，就是我们讲的 be 动词。我们在前一课我们讲了我是学生， I am a student， 念快的时候 I'm a student， 念慢的时候 I am a student， student。 现在我们讲第三课的时候已经讲到了 I am， 如今我们要讲的是约翰是个学生，他也是个学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 am 咯，我们要用 is。 原来在英文里头讲我是的时候是 I am， 他是的时候叫做 he is， 你是他们是要用 are， 那以后再说吧。今天我们就在把 Lesson 4 第四课里面的 is 讲得很清楚。它是由两个字母形成的 is， 念的时候念成 is is it， 这个 it 难发，因为我们中文没有这个 it 音。比如说我们中文有一，我要穿衣服，你没问题，但你不会说我要穿 AF， 没有 AF， 你把 AF 拿过来，没有，那你要怎么样学呢？很好学，假如我们都当过兵的话，那我们在军中的时候啊，都会讲 IT 二三四 IT IT IT 二三四 IT IT， 这个 IT就是正确的发音 is， 不要念成 is is is。 好，约翰呢 J-O-H-N， 那个呢要念成 John John John John John is， 约翰是学生，别忘了学生这个前面要加个 a， 你不能讲说 John is student， 因为啊在英文里头他不会强调一个，我们中文也是一样的，不会强调一个，我们讲约翰是学生，我们不会说约翰是一个学生或约翰是一位学生。可是在英文里头这个 a 要写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讲 John is a student， 一定要加一个 a， 就好像这是书，书本的书 book， 以后你不能说 this is book， 要说 this is a book。 所以这个 student 这边一定要加个 a， 养成习惯，不要说 John is student， 约翰是学生， John is a student。 以后我们在慢慢慢慢进步会讲语法的时候，我们再讲为什么要这么加一个 a， 现在都不要，一讲语法的话大家就害怕英文了。你就这么记，我是学生， I am a student， 约翰是学生， John is a student. 但我们今天在这一课呢，多了一个逗点，后头句尾加个 too, 那个字叫做也的意思。是约翰也是学生。John is a student too. 那你会说，我们中文是也是要放在是的前面， John too is a student. 约翰也是个学生，这样讲多好啊。可是英文它的语法，它的字的摆法是跟中文是有一点出入的。你就要学习，现在就要开始把它学起来，这个也一定要放在句尾。我是学生，来我们一起说 I am a student。 好，现在改成我也是学生，怎么说？ I am a student too。 好，这个 too 要放在句尾，而且前面加个逗点，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好，约翰也是个学生，来跟我一起讲 John is a student too。 我念成 student 也对的，因为有那个 den 的音，他用鼻音出来 student 就变成 student。 我刚才念快了，念慢的时候我也是会乖乖的念成 a student student， 千万别念成 studentstudent， 因为我们在学的是 American English 或者是 Canadian English 美式英语或加拿大的这种英语，而不是英式英语。英式英语是 John is a student too， 他是念 student， 但我们现在学的是美式啊，所以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学。好，约翰也是个学生，再来一遍。John is a student too， 很棒。然后呢，我们提到 John 之后，我们就用，不要老是用 John， 一直 John 个没完，所以我们就会用到代词。代词就是代替名词的这种词。约翰，我们就讲他嘛。男孩子的他，我们就用 he 这个字 ，he。那因为他放在句首，所以这个 h 他叫大写。我们在前一课学的 I am 的 I， 他不管是在句首或句中，那个 I 是老大，永远是大写。这个 he 只有放在句首的时候 ，h 才会大写。在句中的时候，那个 he 是小写就可以了。所以他是我的同学，你看是后头有名词的时候，这个 is 要念成，要翻成是，我都已经讲过了。所以他是我的同学，同班同学。 He is my classmate。He 是发长的元音 ，E 就跟衣服的 E 很接近。He is， 接着是 it 二三四，那 it 就短的元音。中文没有这个字，中文你不会说，你把 F 拿过来，我要穿这件 F， 中文只能讲衣服，没有 F 这个音，所以难念。你现在就要学的定位 is， 你忘掉的话就相当于军人打树的时候 it 好，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He is my classmate。Classmate， class 就是班，我们上课的一个班叫 class， C-L-A-S-S。 Mate 是 M-A-T-E， 同伴，班上的同伴就是同班同学。 Classmate，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esson 4里头，前两句，约翰是，后头一定是放名词 ,a student。学生就是名词。他是我班上同学 ,classmate 也是同学，所以那个 is 都要翻成是。但是你看第三句，他有点矮。矮是形容词，高是形容词。所以有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中文啊是没有动词的。他矮，我高。我们不会想他是矮的，我是高的。可是英文里头都要加动词，这个 is。她很漂亮，你不能说 she beautiful， 要 she is beautiful。所以这个 is am， 我们只是讲了两个 be 动词，放了名词的时候，在后面的时候要翻那个 be 动词，要翻译成是。我是学生，他是我同学，他是老师等等。但如果是放形容词，那 be 动词还是要出现，可是不要翻出来。她很漂亮，不要说她是漂亮的 ，She is beautiful。好，你就特别要注意到，她是女孩，女孩是名词，所以 She is a girl。以后这些字我们都会学到，记不得。好，我们讲说她有点矮，你还是要有个 he。is， 先把动词写好。He is， 不要念成 he is， 或者 he is。He is， 小地方你现在就要学起来。He is a little 就是有一点，那个little 点。一点点的 ,L-I-T-T-L-E, 好多人都发错了。他念成 little, 不是 little。你看刚才打数 ,it, 二三四 ,it, little, 那个 to 的音是介乎 to 跟 do 之间的含混音。豆跟豆之间的含混音 ，do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He is a little short， short 就是短的，或者是矮的，在这边指的是个子矮一点，他个子矮一点。He is a little short。不要小看 a little 哦， a little 常用的，比如说今天有点热， it is a little hot today。 好， a little 就是这么管用，不要管那个我刚才讲的句子，有点热，有点冷， a little hot， a little cold。 hot 是 H-O-T hot， cold 是 C-O-L-D cold，C-O-L-D A little 很管用的哦。以后讲说我有点累， I am a little tired， T-I-R-E-D， 那都是形容词，形容一个人的状态的，前面都要有动词。英文一定要有动词，中文是不需要有。我有点累，你不可能说我是有点累的，没有这样的中文。可是英文每一个句子它都要有动词，所以我们现在才刚开始起步，零起点，就要晓得 I am he is， 我个子相当高， I am quite tall. Quite. Q-U-I-T-E 这个教过。Quite 就是相当地。Tall 是高的。然后他有点矮。He is a little short. Little, little, little. 不要念成 little.Little, little, li, it, it, it, 二三四 it,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short, short, 就是矮的。好，听懂了吗？好，将来再也不要念成 a little, 一念成 a little, 好，将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spy,Spy 就是一个间谍 SPY 好如果我们讲的这个英文一讲 A little 诶你是老中你一定是从河南或者黑龙江过来的我马上知道你的身份了所以你要讲很标准 A little A little A little A little short 这就告诉我们 short 那个 R那个字母的重要性因为只要它是在结尾的时候那个卷舌音会出现 short 而不是 short short short short 以后我们教音标时那都是小事情好他个子有点矮再来一遍 He isA little short. 好，我们最后一句。他是北京人。那这句话的英文怎么说呢？又来了 ,he is. 他是。从北京来的，从什么来的叫 from? F-R-O-M. 那个念 ,F 念成 F, R 就这边要念成 R, R, R, R, R,M, from.From, he is from. 不要念成 from. From, 等于肚子饿的饿 from. He is from. He is from 北京. He is from 北京. 好，现在我把这四个句子从头到尾再跟着人。把它念一下我们零七点的朋友们跟着我一起来模仿约翰也是学生 John is a student too John is a student too 他是我的同学 He is my classmateHe is my classmate. 他个子有点矮。He is a little short. He is a little short. 他是北京人，他来自北京。He is from Beijing. He is from Beijing. 都可以这样念。好，现在我用正常的速度来念这个英文可以的话跟上来 John is a student too He's my classmate He is a little short He is from Beijing He is 不要念 He is He is 这样练习你将来英文一定会讲的字正腔圆我们下次见。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